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中国的很多事情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我们上个礼拜关注到的广州新快报，好，以头版连登了两天，请放人和再请放人，声援他的这位财经记者陈永洲遭长沙警方跨省带走事件之后呢，事情在星期天啊，应该是在一个寂静的周末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180度，其实我都想说是这个360度之后再180度，就是转了你昏天黑地，让人找不到方向这样的大超级大逆转。在这个长沙警方通报，好，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永洲是涉嫌受贿，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也由中央台的一条超过10分钟的新闻是完完全全展现了出来。我相信大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或多或少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在画面当中的陈永洲，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伏法的一个态度，剃了一个囚犯的光头，穿了一件我们说叫号服，就是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个小马甲，然后整个人的身体语言就是。怎么说呢，跟一个普通的抓到的偷窃的抢劫犯没有什么两样，非常老实的交代了他的问题。他具体的说法就是我收了钱在替人写的这个稿子。 是，那他在镜头面前哈，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呢？他在这十分钟的片段里面就是承认了，说呢，为显示自己有能耐获取更多的名利，是受人指使，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的失实的报道，是长达10多篇。 是， 他在镜头面前就说了，这些文章呢不是我写的，就是原稿是他们提供给我，弄好了我就交给他们，他们拿去发表。一年之内，这发表的10多篇的报道当中呢，只有1篇半是自己在他人的采访安排之下完成的。我们具体来看到时间哈，其实呢，在今年的5月的中旬，他就接到了中间人的电话，就要求他以他的名字发一篇关于中联的负面的报道。当时呢，陈永忠说，我正在出差的路上，于是呢，就让这个中间人，你先联系好我的报社。他的原话是说，当时呢，我就说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完全没有过目。几天之后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出来了，标题叫做什么呢？一年花掉5.13亿元广告费，中联重科畸形营销高烧不退。陈永忠呢也没有多质疑，他就说我看了标题之后我就知道他断章取义了。这个报道内容说什么呢？就是专业会计师事务所证实中联的这个5.128亿元的费用，就包括了广告费、差旅费，广告费呢只占其中的20%。这个报道呢有非常震撼的效果。发完之后，导致中联重科是5月27号发的，29号的 A 股和 H 股的市值下跌超过了行业平均跌幅13.6亿元。人民币。所以你看到记者十多篇的这个报道，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可以说是致命的。于是 当天就停牌了。 于是我们看到在央视的这个十分钟新闻播出来之后呢，之前有一面倒的对新快报和对这个记者的同情几乎大逆转，大家也是跌破眼镜。然后呢又看到两极的媒体的这个舆论，一面呢是说讨伐你，包括在事件当中有损失的股民，你这个新快报你最好给我关门，要向股民们谢罪。另一面的很多的公知们，很多的这个资深媒体人，大家质疑的是什么呢？是中间的链条。那么既然央视你已经播出了陈永洲认罪的画面，中间的这个所谓的中间人能不能也是向大家对于这个目前查处的一个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最客观和全面的报道，以及整个的链条是怎么样子，就不能够只是报道这个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完整链条是要向大家做出更加客观的描述。 嗯 其实上礼拜六 早上就躺在床上一醒来就看到手机嘣就跳出了这则新闻，说成胸口一痛穷骨头断了，感觉痛一下， 穷骨头真是这两根穷骨头有点撑不住了， 真是受伤了。其实说真的，你说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说在内地或者说在台湾的媒体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它是其实很多的都会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只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从上礼拜你说集体的舆论风向都在声援，你感觉上是国家机器去侵犯了记者不可侵犯无冕王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对一个对职权，或但是你突然间你变成大家现在声讨的却是对于媒体道德的一个检验，而且你说从中间说真的有非常吓人，就像说现在大家在检讨很多的东西，包括你说像央视这个那一天的这个新闻，你说认罪，可是事实上你说真的经过司法审判或是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播了，当然现在很多去质疑他的地方，你是不是其实司法未判，你电视媒体都抢在前面，那还有包括你说中间现在有很多的疑点，但我们后面稍后可能都会讨论，可是在于内地，就在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台湾现在演到这样子，你会很庆幸，有时候你会觉得政论节目很烦，可是这时候会很庆幸，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节目开始会日夜的去讨论它，把每一个细节这都追到底，可是你看现在整体的我们虽然有质疑，可你现在仿佛你只能等待司法给你个交代，但是现在能不能等到什么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了。 就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剧情大逆转之后哈，我的第一反应我就想到一个词叫做议程设定。你在这个事情里面两天或者说一个周末和之前的这个反差就明显的体现出来，在中国今天公众舆论上面议程设定的这个能力到底是谁强。你看陈永洲一开始被长沙警方跨省拘捕了以后，大家的这个议程设定是设定什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程序的正义， 对， 比如说这个陈永洲他涉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这个法律问题的主体是谁，应该谁来承担责任，长沙警方到底有没有资格到广州来抓这个人，大家关注到的是程序的部分，还是你会注意到至于当时你说陈永洲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想这也当然始终都存在，但是呢在议程设定上这个它的重要性恐怕在很多人看来低于这个警方的合法性的这一方面。但是你看到了周末这条新闻出来以后，好，现在的议程的重点在什么，陈永洲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不代表着之前他程序上的一些问题就自然的消失了，仍然我觉得即使陈永洲他现在自证其罪了，他就坦白了，也不能够证明之前长沙警方把他带走整个程序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你看很明显新华社发了通稿，长沙警方请央视过来拍，你看这里面有国家级的这个传媒警察，基本上都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在中国力量最大的这几个部门，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个议程又重新设定到了原来的一个官方的轨道上面，包括在这个事件其实也是一方当事人的长沙的这个龙头国企中联重科从来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但是有两位主要的负责人接受了央视的这个出境的这个采访，解释了说我们这是受害者，我们因为这个记者的爆料成为了这个股价下跌的这个受害者，而且呢他这个语言里面也造成了说其实还有很多的股民啊也是这个记者收黑钱的这个受害者。所以在今天的我们到了这一周来看到陈永洲的这个事件，舆论的风向已经全部到来质疑说这个记者他的媒体操守，包括整家报纸这本身的问题。 那到目前为止哈，就可以说亮过相的各方就现在呢跟官方的口径呢几乎是全部统一的你看， 包括这里面还有个中国记协也突然， 没错，中国记协在事发开始的时候呢，包括在中宣部之内，大家呢都是声援，是觉得要维护记者的合法的、正当的一个采访的权利。但是你看，目前中国记协它的就最新的这份公开的这个声明是说，严厉谴责陈永洲的行为，他严重违反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严重违背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以及严重损害新闻媒体公信力。又说呢，新快报你是严重失职，应该承担责任。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中国记协后面这一份声明的语气的强硬的程度比之前那个声援记者要严重的多、 这个没有问题。当然你如果是把你的焦点全部放在现在这个记者失职的问题上，当然没有问题，记者 现在查出来了，他自己都承认了是收过钱进行过报道，他在新闻圈里面你基本上你的寿命已经终结。但是呢，问题就在于现在在官方媒体强力的主导之下，大家突出的就已经仅仅是记者收钱这一个环节，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有一种被掩盖的感觉。你包括我们将刚才讲这个亮相的各方，长沙警方，包括这个央视，包括中联，甚至是三一重工，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为什么记者他所谓的中间人，这个时候就也不知道是不是阴谋论、总之是有一种说法，会不会是三一重工你请了某些专业的所谓的财经公关公司来进行一些有目的的一些报复性的打击，都不知道。目前我们仅仅看到的重点就是这个记者收钱了、 在新快报哈，我也留意看了新快报昨天的这个头版，新快报在周末的这个头版用了一个非常大幅的图片，其实是配的是广州本地的足球队的在那个亚冠上面的一个比赛结果、下面左下角有一块很小的豆腐块，对于陈永洲的事情是表示抱歉。哎，这个跟之前如果大家把这三份头版拼在一起来看的话，恐怕这里面也是中国新闻史上非常经典的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真是好。但是好，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值得掰扯一下哈。三立坏新闻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贝帆。 这个广州新快报的事件出现了大逆转，在央视的新闻片段当中，好，大家去定格一格一格来看的话，发现里面有一个陈永洲在自己的这个口供上面签字的画面，这个口供当中可以拍到这张纸上的其他一些文字部分的内容，其中呢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到有三一重工的字样，包括呢涉及到了新快报的几位采编的这个负责人员，还有一些这个涉案当事人，因为陈永洲在电视画面中就说提到了是有人通过中间人把这个企业介绍给他，然后提到了一个金额50万，而且他确认自己是收到了这笔钱，所以把这个整个拼图咱们拼过来一起来看，这个事情恐怕就是因为长沙的这两家这个同业的竞争的对手三一重工、中联、中科，这个其实大家之前如果关注微博的话，这两家企业在微博上的口水仗已经打了有这个经年累月的打了。那现在哎，发现原来这个新快报哈，这个针对中联、中科的这一系列报道，恐怕呢跟三一重工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脱不了干系。那我相信这个很逻辑上，下一步那恐怕三一重工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角色，包括新快报的这个采编相关的负责人的责任，也是警方下一个要追查的一个对象。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只看到一个，就是陈永洲被抓进去，可是大家等的很多的答案，就是他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收钱，可是当然有送钱的人，就像当年扁案一样，你收钱一定要有送钱的嘛，送钱的人、中间人者，这必须最后要有交代。还有再回去，现在也有就是网络上很多的质疑声音，就是虽然证实了陈永洲是收钱，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一个有这样确有其事，可是周进报道的内容事实有多少，这也是一个你可能我虽然或许我是收钱做了这些报道，但是不代表也许这报道内容是完全的100%的事实、那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所有的舆论风向是把这个放成了记者道德，收了钱做了一个不实的报道、可是你说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或许这也是一个要去质疑的地方。可是刚刚就陈明明刚刚朱明奇研究下，你从这件事看到一个，就我就一个台湾的媒体人来看这件事情、其实说真的，你看到了什么东西，真的就是企业够大，因为你真的是踢到是真的是实力非常雄厚的，资本够雄厚，你可能后台也够雄厚的企业， 对， 可能记者就是就像台湾，如果你踢到的是郭董，那但我们后面我们可以来举一些例子、那还有的就是说你记者， 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你的意思想说？ 对，还有就是你看到就是媒体的大小 啊， 就你 新快报小报 现在的风，倒也不能说它小报，穷骨头还有几根。但是你看整体的风向，现在真的确实就是被央视来导向。你说，其实现在有说他其实进去抓到第一天他就认了，所以其实早就都有的。可是你看，等 慢慢网络上包括我们讨论，然后包括整个在网络上这些发酵，到你这个到最激情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突然间砰让你摔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当更阴谋论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在算计一些你要出手的时机点上也是有的。 你觉得这个长沙警方本来早就有证据可以早一点公布这事儿，他就等到你们通通把脸都转过来的时候再打你一巴掌？ 对，或许央视其实他在第一时间你说也许在大家都还没有，他其实就这么做了，因为对，可是他却在也许大家在舆论的最激情点，哇，第二天 这一巴掌 炸得够呛。网上不有个段子吗？然后说有两个打牌的人，然后我是 A 你是 B， 是 我手上是一个中联重科，然后你就出一张三一重工，然后我再出一张陈永州，你呢就出一个长沙警方，最后我再出个央视，嘣就整个爆炸了。 还有呢，其实你说在台湾呢，常常会大家很喜欢重要的事情，就你不希望再有后续发酵的事情，通常会在星期五的下班之前，或是六日来， 大家下班你反应不了， 因为其实在媒体的力度上面，其实六日确实是没有一到五工作天来的热情，就算是网民，你可能六日我还得要哎呀跟家人出去，跟女朋友男朋友出去， 对啊， 可能我还在网络上我待的时间没那么长，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其实都算得非常精准。 这个佩芬指出这一点确实 真的 在星期天把这件事情捅出来， 确实 很多，我估计要想这个就是反抗一下的话，你在星期天恐怕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哎，倒是哈，你看这个这次的评论，就是你不仅仅是内地在微博上，我看到香港的《明报》啊这些大的报纸也是连续好多天就关注。 因为陈永州的这个事件是一个世界性的，已经变成一条国际新闻了。当天所有的英文媒体都放了这三个中文字上去。 你倒是没有像在微博上很多的公知在黑央视，基本上都是大家，你说你现在还没审判呢，你这个嫌疑人。你就让他这个剃了 光头， 光头穿着号服，这本来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他们也可以翻出具体的法条来推翻你这些，这不是重点。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的传媒腐败，大家也可以说是以前是沉在水底的，就是财经圈里面本来就确实非常乱，这个大家在很多的 这是公开的秘密， 很多的这个环境下都听说过到底有什么样的段子，但是这次你是公开的把整个的事情是浮出水面， 这条利益链就 是 整路架下来 了。但是问题就在你说利益链哈，现在我没有看到他有讲到过到底中间人是谁，就并且你似乎连这个接下来会曝光的这个线索都没有找到，大家现在的焦点仅仅都是这个记者本身，然后大家都在抨击他，包括是新快报，你说新快报大家就笑他嘛，也与他说这个报社最专业的应该是他的美工，美工，你看他每次的头版头条都设计得非常漂亮，很耸动。但是呢，你说这家报纸究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记者，或者说他们有几篇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报道，似乎你想不出来。就仅仅是之前发放人，请再放人这样一个很耸动的标题之后呢，你让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开始绑架舆论。但是绑架舆论最悲催的结果，你有一天也会被舆论所绑架，最后你自己都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啊，这件事情看出来这里面一个生态环境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当然有企业之间的互相斗法，然后拉上了财经媒体哈，或者说财经的记者给你成为了利益链的下游，但在另外一边呢，警察包括这个国家的公权力，你也看到他其实有没有完全站在中立的位置呢？恐怕也不是，不竟然。我就回到这个话题，咱们来看这里面程序上到底对不对。那长沙警方现在他可以抓的陈永州的一个问题是他职务受贿，职务受贿，但是他当时他并不是以这个理由来抓他的，他说你侵害商业信誉。那侵害商业信誉，好，这个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专家已经指出这里面的问题了。侵害商业信誉，你恐怕你的这个管辖权就你就没有办法去跨省去抓人。如果你说一开始定的这个商业贿赂的话，你定的这个你处理的这个手法就得是另外一套手法。那你现在是我先把你人抓了，当然确实我查出来你是有问题，以这个结果来证明我的这个手段是对的，这到底有没有问题？这恐怕也是一个话题。 所以现在倾向于一个猜测是什么吧，我也是看到罗昌平他在微博上他给大家整理出这么一个链条哈，就是说中联重科和三一这个重工，你全部都是在湖南，而且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就当时来说，后来三一重工是出走了嘛， 他说呢，是两者的竞争呢，你是开始了这个超越市场规制的一种非常危险性的竞争化。 嗯， 就白热化之后呢，竞争对手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政治资源稍逊于中联重科的这个三一重工， 三一是民企， 给逼走了，他就背井离乡。之后呢，三一重工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调整吧？他就开始引入媒体定向监督他的对手中联重科，最后呢，中联重科没有办法，我有警方，用警方来回击， 真是。 这当然是媒体人的一种猜测，是根据你目前的材料判断出来的。但是如果这样一种说法被大家所接纳，觉得这是最有可能、最靠谱一种解释的话，那警方来说，你的公信力全无，这样的公信力的全无，甚至比媒体失去这一个公信力更加可怕。 但是很。当然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质疑警方，但是在事实层面，但是在这个舆论的议程的设置上、警方他现在有一张王牌，就是说陈永正确实收了钱，这个事情你坐实了以后，在很多事情，因为你对于普通的这个人来说，道德跟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法律当中这个罪跟那个罪之间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明显，你这个人收了钱你就是一个坏人，你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坏的。所以我只要是警方采用的一切的手法来侦查，来这个抓你也好，都是正确的。所以说大家已经不会那么再容易去看到这中间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 倒是 所以就说刚刚最重要一点，就是真的是让你情绪到最高点摔下来，你受伤更重，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结果。 这个而且以后会有一个很扩散的一个效应是什么呢？有一位这个资深媒体人说，他说这个财经记者，当然这里面有这个黑记者了，你对一个企业你就黑他，这个是点对点的伤害，是定向的。比如说我一个财经记者，我去黑你中联重工，对于全国其他的这个大的企业来说，当然你会听说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会不会因此产生什么连带的效应，恐怕非常有限。但是像这种警方对于广州的记者跨省抓捕一个记者的话，他是有连带效应的，造成全国的所有的财经记者乃至所有领域的记者也好，你心里面可能都以后做事情之前会稍微打一个嘀咕，你说哎，这个事情有没有风险，乃至你不是记者，你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想要声援这样的记者的时候，下一次也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寒蝉的这个效应。 其实就是讲互信，真的信任一旦被受伤，就是一旦被伤害，其实你要重建就很难。你说以后呢，做个编辑，你看到这个记者的稿子，你还得要真的是你怎么去查证呢？但你以后就会觉得这是真是假，以后读者看到也会觉得你未必，就会有那么一丝的怀疑，他未必说一定是一面倒，现在就肯定是不是黑就是白，可是以后反而对于这些也许打币什么的，大家都会产生那么一点点，就像你说台湾以前在打扁案，他就会营造说有一些，你说像邱毅，可能他打的是我讲了十件，只要有三件对的我打中就好，可是问题是当你讲七件讲九是错的，大家就会开始可以操作成说你看又在那边乱讲，因为他是蓝的，所以非得要把陈水扁掐死。所以以后这种风向这么变的，其实那种互信之间，你说可能在打币或者是在真正接对于一些真的认真的记者去揭开这些弊案，或去揭开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可能都会有伤害。 这其实对于其他的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损害。所以其实记协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记协照理说我不是说不能检讨，但他这一篇的自省真的是自省的，真是对己太严，对别人太宽。其实你说在这边要检讨陈永忠没错，可是他也必须要把现在存在的问题，包括你说刚刚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点，应该也要同步的去提出质疑，那我们来自省。可是没有，反倒是现在说的炮口就是啊，我们检讨陈永忠。 不知道为什么记协的这个声明让我感觉他怀着一种深深的内疚，或者说一种这个负罪感，感觉到之前说错话了，所以赶快道歉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记协哈，你只要再补两句话，你整个味道就变了。就现在他当然是一面的骂这个记者，说他完全是可能你根本就不配待在这个圈子里面，但是你如果加一句，你说尽管是我们的行业当中存在个别不履行自己职责，没有坚守自己职业操守的这些个别的记者，但是整个环境或者说我们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监督的功能你是不能失去的，并且是我们需要你要想办法是用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令到这个环境改变，整个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是，好，三立华新闻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好，接下来再来讨论这个陈永忠的事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位86年出生的年轻记者陈永洲，好，这下是算是给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个地位，虽然说以后我估计他也没有机会再出来当记者了。他在这个央视的口供当中就说，如果我以后还有机会从事新闻行业，我想这个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接下来面对陈永洲的可能是我估计会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个就我估计可能比薛蛮子的这个情况还要严重了。那当然关于央视的这样的一种报道的手法呢，大家也是心里面也是打嘀咕啊，说这个央视他这么早的进去，然后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曝光，是不是涉及一个未审先判？那包括在这个舆论的这个制高点上里面，你这个到底有没有权利在法院还没有这个开庭审理的时候就去采访这么一个嫌疑人，然后呢要求嫌疑人在镜头上自证其罪。好，这里面其实恐怕不是一个特别体面的或者说一个特别有公信力的一种做法，但是说实话在中国特色的这个不管是法治还是媒体的情况下，你这样的做法你都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他不是特别的地道，但是也没有什么错的。在我看 就是在大家的一个印象当中呢，你确实有可能是相当一大部分的媒体人是不干净的，就真的是查起来的话，你说现在这样一个困境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觉得你干脆给新闻立个法，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让普通的记者在采写的时候是有这么一条红线在那儿，哪些线是不能碰。有些人就觉得你不用立法，因为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个存在，你在分散在其他的这个法规法律里面你都可以找到是这个有迹可循的，就不需要专门立法，甚至你的行业协会自己就可以解决。就如果像这样一个案例存在的话，你基本上可以像驾驶执照一样永久吊销啊，或者干嘛的，就让他永远不能回到这个圈子里面去。 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如果说大部分人都是不清白，大家都会首先对你整个行业的一个公信力会大大存疑，就是你将来所有打着记者旗号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去的人，大家都会在你的这个采访的障碍当中，采访过程当中设置重重的障碍。但是中间又有问题，就是我看过法学的一些专家，他们同时也是媒体人的身份，他们就觉得中间的你是有一个落差。首先你采访到的事实，就有的时候觉得对记者是过于的苛求，他说法律当中的事实跟你新闻当中的事实你是不能完全划等号。当然你完美的是说我媒体采访的就是法律的事实，那是你中间没有任何知识上逻辑上和法理上的一些误差，这是最好的。但大部分的情况呢，大家一记者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第二我采访到的人或者我采访到的线索是有限的，我没有做出这么完整严谨一个逻辑的推理，这也是个困境。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媒体就更加要自己去摸索那个边界在哪儿，并且你是要时时刻刻担心如果我的中间是有出现不完整不准确的报道之后，我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大家就觉得你说记者在中国你就好比做这个医生啊，甚至是做律师，大家担负的风险是一样的，就是你赚着卖白粉的钱，但是你操的你赚着卖白菜的钱，你这个操着卖白粉的心。 是 啊，其实刚樊素讲到，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我们就来去思考是不是其实应该要帮媒体帮记者去画一条线。其实我相信，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线其实很明白吗？在这里面你不能够收钱，这个 其实就像这些线，但我说你刚刚就有一种声音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设定一些规定一些条例，很清楚的去限制一条线。我相信对，可能也许对当权者来说这是他希望去听到的，因为可能你真的去规管一下是比较好的。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媒体人或甚至大多数的群众来说，其实这一条线该不该被画其实很清楚，就你真的宁可，就像你上礼拜你们也讨论到，你宁可这个是真的是记者可以也许容许他犯一点错，可是他真的，你说陈永洲这事情，我们可能觉得啊，其实很多行内人都这么干，可是真的在中国，真的有50%以上人都这么干。可我相信，其实，在媒体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好的，是老鼠屎而已。就像说，你说在台湾，我们相对来比，台湾是个媒体自由的环境，你说 没有假新闻或是不会收钱吗、 嗯、 当然不是。你说假新闻这些事情，我举几个例子，你说当年很有名的叫做脚尾饭事件，那真的是草编。什么叫脚尾饭事件、 嗯、 就会那时候很流行跟踪报道，就像说最近在中国大陆会很习惯去调查报道一样、 嗯、 他去突然去跟拍到有一些殡仪馆，就是内地是叫殡仪馆， 是 殡仪馆的那些拜拜死人的那些饭、 嗯、 然后后来就有一台摩托车把这些饭收一收，拿去附近的自助餐店、 啊、 去重复的去卖，然后大家就吓死了，怎么可能你就拜给死人那些饭，然后突然就卖到那种自助餐店，而且他是拍到一些就台大商圈附近的那些店家的、 嗯、 就这件事放起来，就大家开始质疑有问题，就后来报这是作假，完全是一个作假的新闻、嗯、那当然商家的信誉也受损，你说那些还没查的时候真很惨、嗯、你说 包括之前这个不卖菲律宾便当的 这 个事情， 对，这件事也是、啊、那你说、嗯你知道好，这些只是说可能是社会新闻，那你说在政治上面的三立大家知道比较亲绿，他曾经也做过一次、uh-huh. 就是当时马英九去参加一个什么求职博览会、 uh-huh. 然后就有一个他就去问一个什么有一个来求职的什么一个人，他就有面试拍到一个面试的，然后就问他好像说哎有找到工作怎么样，就一个新闻好像也因为这个求职博览会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工作，可是后来呢三立自己去踢爆说这个人是早就安排好是为了给马英九去对话的， 是 但是后来的新闻的背后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根本也是三立自己去安排好、啊、他去安排了这么圈套、 嗯、 让马英九去掉入去这个圈套、 嗯、 他再去踢爆这个事情、 嗯、 所以你说就算一个自由的一个开放， 那后来他们有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我总觉得其实你说要归管，我当然理想化一点，其实真的是会市场最后自然会淘汰的。你说这样的东西假新闻 只能依靠行业自律现在。 可是有时候真的你说一家媒体摔了一次，我不能说这么不严苛的要求，就像 TVBS 好了，他在台湾其实有他的很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在。当年他摔的最大的跤就是他有那么收到一个什么社会新闻的一个光碟，就有一个黑社会的在逃的一个那种大条就拿着一个两把枪坐在旅馆那边、 嗯、 好像在让警察呛。就示威你抓不到我之类、 嗯、 拿着枪就在光点、嗯、这光点就寄到了 TVBS 去、嗯、后来呢被踢爆，就是其实这个是 TVBS 记者自己去拍的，这个光点根本不是这记的，就最后结果是什么、 啊、 就是李涛下台 啊， 就然后现在 TVBS 他虽然再怎么样他永远就背负着这件事情， 对、啊、 可是你说大家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去就是这个形象，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个线你说他其实真的在那边，有时候真的是看你自己、 嗯、 说我们所学的新闻专业、 嗯、 或者是说这个市场上是大家民众的给的这条线、 嗯、 因为如果这样的记者多了你可能不会去这样会淘汰他， 就目前的这条线 是淘汰他， 对， 或者是说你电视台你也会去更谨慎的去用 选择， 对，去选择 你 的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这样高调的公权力的介入，大家自己就已经把它唾弃掉了， 因为公权力介入之后其实大家都很知道其实最后媒体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你这个打击的话，你的打击的面积会很大， 而且也确实，你看到两岸三地，就现在大家所谓的那种线，基本都是社会和这个公众和自身、 啊、 媒体从业人自身一种自发的认同。 就 大家自己默契知道自己的边界 在哪。说实话，我觉得在陈永洲的这个事情里面，这个陈永洲本身行为的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 嗯， 我一开始就持这样的判断，说我觉得陈永洲他可以报错，他甚至他有自己的这个有一定的空间，我觉得大家也有这样的容忍度，你里面有比如说一定的误差啊什么的，你毕竟记者也是人嘛，但是你不可以有主观去把他造错的这个动机，那你现在加上有一个收贿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因素，这点落实的话，我觉得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一个是底线，二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动机。 嗯， 你的动机到底是出于私利，是为了帮某个人或者某家企业某个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他们报复或者拿好处、 嗯、 还是说出于你个人的名声、 嗯、 这当然有的时候你说记者这个报道出彩之后、 嗯、 名声会相应提高，这个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嗯， 但是问题就在你最开始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到底是为了公众利益、 嗯、 还是你的不能向大家诉说那种私利，如果一旦你的出发点是错误的，难免你自己底线也会守不住。 真是哈、嗯，在这次的事件，我觉得对于中国整个记者行业，特别是调查类报道或者揭弊类报道的这个打击、嗯，不亚于之前这个去揭发像薛蛮子嫖娼这样的事情，在一种所谓名誉上的一种打击的后果。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估计，至少在国内的咱们的这个媒体同行会有一阵 日子会比较的难过。 没错，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还应该把这个戏哈看到底、嗯、就是刚才我们也是反复提到过的，目前我们在这个陈永洲的公词之中呢，是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联重科的对手三一重工、 嗯、是啊， 他们的高层人员也是到访过新快报，就是目前是怀疑跟新快报接连爆出的这个负面的报道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看到香港的有报纸就其实也是向三一重工方面的去想要去求证，但是目前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让大家看起来呢，这个事件其实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可是我们从舆论目前表态的这个表征来看呢，你到目前除了大家讨论现在爆出来新闻之外，整个舆论它其实是在降温的、 嗯、哼， 特别是在新快报没有登出道歉的这个头版之前，基本上舆论是降温，你除了央视十分钟新闻一出来，整个又扔了一个大的炸弹、 嗯、 但是在渐渐降温下去之后呢，是不是目前我们所有的疑团都没有机会被解除了、 嗯、 我觉得大家 这个事实本身到底是谁给了陈永洲的钱，然后这个当中是怎么样运作的， 是 中间人是怎么样， 中间人是谁，而且我们留意到中纪委之前也是介入过的、 嗯、 中纪委为什么介入，你想到跟这个中联重科它本身企业的性质 国企、啊、 就包括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 对， 包括它的高层人员他们的管理目前的有没有出现假账的情况、 嗯、 大家要追到底啊。 在事实层面呢，中联重科现在拿出来这个解释，包括央视其实引用了他的这个说法，是他的账目已经被中国证监会背书啊、 嗯， 是说是没有问题的、嗯，那么在这个陈永洲的报道说这有 5.13 亿的广告费呢、 嗯、 其实被证明是广告加上业务支出，这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嗯、 还有一点不要忘记长沙警方、 嗯、 长沙警方去广州抓捕陈永洲的时候，他们坐的车也是被网友发现、 嗯、是 居然 是一辆奔驰车， 哎，怎么会坐中联重科的车，你们的独立性哪里去了、哎、所以很多的疑团、嗯、大家不要忘记要再追下去、嗯、 而且你看就是央视因为在拍的画面上面他就是拍到那个笔录就是、 嗯、 对 三点 对 对那个 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对、 嗯， 可是你要看哦，因为现在还没有证实， 嗯、 确实三一重工在里面有什么角色。可是大家都这么瞄到三一重工，所以现在不是大家开始讨论吗？ 嗯、 万一最后三一重工真的没关系，那央视是不是也伤害了商誉呢？ 啊，这个 我估计三一重工现在这是他要担心的问题啊。我有点现在想起来，在这个之前十八大的时候见到三一重工的这个 梁 稳根董事长，当时。这个梁董还是很有策略的一位企业家、 嗯、 就是说当时的说法是随时做好把一切企业全部交给党的一个准备哈、 嗯、 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又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好，这个在今天全媒体的部分我们来关注到，哎，这个大家也是经常从新闻上看到的医闹哈，这个医患的纠纷在中国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社会非常非常大的矛盾。在温岭呢、 嗯、 今天是这位温岭被患者捅死的医生本来是他出殡的这个日子举行追悼会，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当地医院的医生啊就联合守护这个尸体，不让啊这位这个殉职的这位王姓的主任医生这个遗体去火化，然后跟警方呢也是发生了对峙，在当地现在已经逐步的这个升级成为一个医生和警察之间的这么一个公众的事件了，也是在之前因为一位患者呢因为对自己的一个耳鼻喉的一个手术感到不满意哈，就无目的的这么一个伤人，结果造成了王姓的医生的死亡，另外有三人被捅伤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那其实在之前的广医附二院有多名医务人员也是遭到了毒打，在这样的这个事情连续发生了之后呢，很著名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栏目采访的时候就说啊，他说现在这两件事情都是鲜明的犯罪哈，犯法，这个什么罪，就是伤人罪，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地方，这个医生被伤害就是一种犯罪。那在钟南山看来，这样的医患啊，源源不断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处罚太轻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同、嗯、对医闹的处罚太轻、 哎，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医闹连续发生不断，就是因为那些伤害医生或者说医务工作者的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上的处罚或者说是道德上的谴责。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马上回来，感谢佩芬参与节目。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卫生部的统计，2010年的全国的医闹事件发生了17000多起，这就比五年之前增加了近7000起。好，那2010年到现在又过了3年的时间，我估计这里面的医闹的数量又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每次碰到身边有从事这个医务行业的朋友，都是大家都在感叹啊，说现在从事医生这个行业它 本身自己也是一个高危人群， 这个变成了一个高危人群哈。你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自己冷不丁的就容易躺到这个病床上面。那在温岭的这一起这个患者因为对手术结果不满意，这个结果呢经卫生权威部门鉴定是没有问题，连医疗事故都算不上，但这个患者就是不满意。有媒体就发现他可能之前有精神病史，就到了温岭的这家医院里面找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行凶，结果造成一死三伤。那今天是这个温岭的这个王云杰的这个医生还在遗体解剖的过程中，有消息就发现院方试图将他的遗体送去火化，遭到了所有医护人员的这个阻拦哈。现在在当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和警方之间的一个对峙的事件，目前仍在持续。那另外一方面呢，钟南山就说医闹为什么在中国发的那么厉害，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医闹的肇事者处罚太轻。大家是不是认同这样的观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436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开通打进电话来。 好，首先是就是来自浙江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郭先生是公务员吗？是吗？ 哎，对 对，之前这个有打过来， 记得您的声音， 记得您这个声音。好，您怎么样看这个医闹的这个事情？ 我认为呢，这个医闹跟杀医生的事件频发，并不是说处罚的处理的太轻的缘故。 那是因为什么呢？ 它的根源还在那个政府的体制问题。 嗯， 这个政府在那个医疗方面投入太少，逼迫着医院去创收，逼迫着医生去搞创收，啊，医生不得不去开高价药，比如说吃拿回扣，拿药品回扣。这个体制如果不解决的话，你这个问题你处罚的太重，这个问题这种现象，这个杀医生的事件还会层出不穷。 所以 这个矛盾还会越来越突出。 所以您觉得医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医生这个拿回扣的这个行为？ 不是，拿回扣这个是只不过是表面， 反映了体制的不完善。 真正的根治是在政府投入太少。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太低。 好。 好，谢谢你。 好，谢谢郭先生的意见。 郭先生，其实我听懂了哈，他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呢，在中国的医院里面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它是短缺的，但是短缺的之后呢，同时又必须让医院你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盈利的目的，那怎么办呢？医生和这个医护人员就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之下进行着每天跟病人的接触，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医生的本身的情绪也不好，也导致了这个矛盾的频发。 贵州的王小姐，王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王小姐，您怎么看呢？ 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是医患矛盾，那只是靠法律还不是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你如果是这种医闹的话，那应该按照法律办事，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也不用说是一定要严格，或者是要不严格，一定要按照法律办事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矛盾，这个医患的矛盾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体制的问题，是国家投入在这个医疗卫生方面的这个投入还太少，社会这个医疗卫生方面没有保障，让这个医生啊，现在呢哈，全医院都自负盈亏啊，那个医院呢哈，那自负盈亏的责任呢哈，就压到医生身上，然后这个。人有病了哈，老百姓有病了哈，也看不起病，这样就把医患矛盾就是对立起来了。这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国家卫生体系的建立。 哎，好，谢谢。好，王小姐的这个看法跟郭先生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觉得因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的资源太少，所以就把大家逼到去对立的这么一个局面了。来自武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 陈先生你好，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医闹频发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 肯定跟中国目前这个医疗体制肯定有很大的关系了，尤其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都主要用在那个，就那个关联系统，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就是免费医疗这一块，他们实际上是可以享受很好的医疗条件，占用了就是很大一部分这个就是医疗资源，所以说导致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话，在医疗这一方面就处于就是说很弱势的一种境地，所以才导致这种恶性事件的频发。 嗯， 而且以后这个可以借鉴，就是像那个很多一些国家的话，比如印度、巴西什么这个俄罗斯啊，他们都现在这个免费医疗，这些慢慢的就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去努力，这样最终可以缓解就是说普通就是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看病的这种压力，然后才最终才能遏制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嗯，哎，好，谢谢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说，如果免费医疗了，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哈。这当然，免费医疗其实这样的政策在每个国家它都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其实关于免费医疗的成本到底有多高，也是一个正在讨论当中的话题哈。 好，黑 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喂，宁先生，喂， 我们稍微等一下哈。 哎， 其实刚才几位听众呢，大家的这个一致的意见都觉得是深层的原因呢，在于目前的体制问题。 嗯哼。 不过哈，目前体制问题呢，如果说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从根本性的解决上来说， 是 就是你从表面上去分析每一个这个凶手他们自己一些个性。 嗯。 有一些报道就说呢，大家都能发现他们中间都是自私、冷酷、暴力、偏执。 嗯。 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对医闹的一些形象当中呢，媒体也有一些过分的描述，但是对于医生本身，目前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就除了你在跟患者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们平时私底下为什么会有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嗯， 同样也是媒体报道有可能是空缺的。因为大家现在提起来医患矛盾， 嗯， 首先你下意识想到的是这个医生本来是处于一个在地位上是稍稍一个优胜的一个状态。 好，黑龙江的宁先生 回到了线上来。 宁先生你好。 嗯， 哎，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这个医患关系啊？您觉得这个医闹的频发主要原因是什么？ 医患关系吧，应该从两方面看。 嗯， 一个是医生方面吧，医德啊，医生教育也很必要，医院这个管理啊，应该全面也上，尽量让患者满意。另外，从患者方面吧，也要文明程度啊，也应该提升文明，教育、文明素质教育也应该那个加强教育。这个有些医患关系紧张，不能光说一个方面，不能说光医生医院方面，也不能说患者这个方面，两方面原因都有，这个两方面都应该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这样呢医患关系就是为和谐社会啊建设，本着和谐社会和为贵的理念，完了呢这样呢医患关系就能够缓解，就甚至能够增加和谐性。 好， 我认为是应该从两个方面。 好，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宁先生，这个是各打50大板，觉得这个双方都应该反省。但是我想，就是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你没事儿，你不会经常想着去报复医生， 对 对吧？即使有的时候 就是该对医生不信任和不满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去报复他。 对，通常比如说我去医院看病的话，我觉得这个我。医生是他是专业知识嘛，我这个通常应该是属于一种非常信任的状态，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土壤哈，让大家就是已经产生都逼到了墙角里，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来说，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我最近看到说很多的医生都不建议自己的子女在从事医疗行业， 我身边学医的朋友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和结论。 你看这个就是对孩子恐怕是最宝贵的，你让孩子说不要去从医，这该是对于医疗行业有多么深刻的这个体会或者说教训。 好，感谢收听，再见。